是许乐儿，而家唔方便接电话，有咩事喺 B 一声之后留言啦，我会尽快复你。 我系司徒永泉，麻烦你听到口信之后 call 翻我。 点啊？仲系搵唔到许雅婷啊？ 手机啊，仲系飞去留言啊？ 喂，咁你有冇试过 call 林嘉伟啊？ 林嘉伟都搵唔到许雅婷，我 call 佢 office， 佢 office 同事就话佢放紧大假。 突然间冇晒消息，佢唔会出咗事啊嘛？小姐，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我搵司徒永泉。 我系。 我叫李晓欣，呢一张系我证件。 哦，原来系 Madam， 请坐。 Thank you。 唔知有咩事啊？ 你识唔识得一个叫许乐儿嘅人？佢原名叫许雅婷。 识。佢咩事啊？ 佢前晚喺南宁公寓附近发生车祸，当场死亡。 点会咁噶？ 有人见到佢出事之前情绪好激动，之后仲突然间冲出马路，个货车司机踩唔切 brake， 当场撞死佢。 唔怪之得嗰晚我 call 极佢都冇接电话啦。 我会嚟揾你就系因为呢一个原因。你 call 佢咁多次，系咪有咩紧要事啊？ 其实嗰晚我哋约咗见面，我喺茶餐厅等咗好耐都唔见人，所以就 call 咗佢几次。 你哋约咗几点啊？ 11:30。 咁夜？ 佢为咗急事揾我帮忙。 咩急事啊？ 佢冇讲清楚啊。 咁你哋系咩关系啊？ 佢系我 client 要揾嘅人。 你 client 叫咩名啊？佢同许雅婷系咩关系？ 佢叫林嘉伟，佢哋系中学同学。 知唔知佢系为咩事揾许雅婷啊？ 佢冇讲。 咁我想知道林嘉伟嘅联络方法。 我写个电话俾你。 你嘅记性都几好嘅噃，唔使查电话簿都记得。 十个数字啫，有心记唔会好难嘅。嗱，林嘉伟嘅电话。 唔该晒。 唔知 Madam 仲有冇其他问题？ 系咁多啦，有需要我会再揾你。 冇问题。 多谢你合作。 唔使客气。谂紧咩啊，肥叔？ 同你一样咯。 许雅婷嘅死真系好突然， 点知突然，仲好巧合。 你怀疑林嘉伟？ 之前咧系黄美玲，而家系许雅婷，边得嚟咁多咁啱得咁巧啊？ 但我觉得林嘉伟唔似系杀人凶手。 你之前话觉得林嘉伟好有问题， 有问题唔代表会杀人噶嘛？ 就算林嘉伟冇亲手杀人，佢都一定同佢哋嘅死有关。我觉得我哋有必要同警方讲。 放心啦，肥叔，就算我哋唔讲啊，头先个 Madam 啊都会去揾林嘉伟啦。 唔知 Madam 会揾我有咩事咧？ 唔使咁紧张，饮杯茶先啦。 唔该。 你识唔识得相中呢一个人啊？ 雅婷， 你同佢系咩关系？ 我哋系中学同学啊。阿 Madam 啊，雅婷唔系有咩事啊嘛？ 佢前两晚喺南宁公寓附近俾一架货车当场撞死。 对唔住，我执翻只杯。 唔使啦，唔使。你手流血啊！使唔使处理个伤口先啊？ 唔使啦。 真系唔使。 真系唔使。 OK。咁我哋继续啦。有人见到许雅婷喺出事之前情绪好激动，你知唔知佢最近有冇遇到啲咩问题？ 唔知。 佢有冇同你提过？ 我都系最近先至见翻佢。我唔系咁清楚佢嘅事。 根据私家侦探司徒永泉嘅口供，你曾经委托佢揾许雅婷，你点解要咁做？ 因为好耐冇见啦，我想知道佢过得好唔好。 你俾钱私家侦探寻人， 就是为了想知道一个旧同学过得好不好。 我们读书那时候关系很好，但因为一些误会毕业之后就没来往，我一直觉得很遗憾。刚刚之前有个旧同学过了身，所以就激发 我想找回他。 你们有什么误会搞到要断住来往这么严重？ 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件事，是大家意见不合做了几句，当年年纪还小，两个人都不肯让步，结果就搞到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而已。 是啦，你最后一次见许雅婷是什么时候？ 上个星期五 我们 happy hour。 上个星期五？今天即是许雅婷出事前的一天？ 是啊。 那她当时有没有什么不妥？ 没什么特别，都是跟平时那么上下。 我都没其他问题，多谢你合作。 不用客气。 有需要的话我会再找你。 好啊。 我送你出去。 不用了，我认得路。 988齐撞，寻人游戏。